捕捉赛场瞬间，回味体坛经典，用声音记录体育，用体育震撼人心，体坛传记文学。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体坛传记文学，我是夏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播出由梁岩为您演播的中国女排。 现在由大红外的口中的梁好得分。 1981年日本大阪，袁伟民率领中国女排首夺世界冠军，由此开启了5连冠的传奇。 想到他们这几年来流了很多汗，花了很多代价，这是辛勤劳动的结果。 2003年，陈忠和带领低潮中的中国女排走出困境，重夺世界冠军，中国女排再登巅峰。 女排精神这一方面，我觉得是祖国之上无私的奉献，再一个就团队精神。 2019年世界杯，中国女排以11战全胜的骄人战绩，第10次捧起了世界冠军的奖杯，郎平泪洒赛场。 其实挺难的，其实也是一点点平衡。 三代女排人奋斗40年，终成十冠王。顽强拼搏，永不言败，女排精神是他们最大的精神动力。中国女排，一种精神的成长史。作者孔宁，演播梁岩。 9月2号上午，中国女排乘坐新干线奔赴最后一站名古屋，名古屋决战将于9月4号打响。已经吃过心理亏的中国女排，如今就像杨军京所说的那样，世界杯单循环，不管别人如何，专心打好自己的比赛，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塞尔维亚队是一个十分强劲的对手，他们在首战1-3并不服气地输给中国队之后，就以3-2击败了夺冠大热门美国队，又在落后2局的不利情况下逆转战胜了俄罗斯队，他们还以3-2击败了东道主日本女排。在名古屋，塞尔维亚队分别迎战古巴队、肯尼亚队和阿根廷队，理应全取9分，所以只要谁掉队，他们就将反超对手。另外，美国队和俄罗斯队对决，日本队和美国队交锋，以及中国队和日本队的碰撞，都会影响比赛的走势。由于积分咬得太紧，谁也无法说最有望直通里约，只能看谁能抓住机会。中国女排必须力争在多米尼加队身上全取3分。虽然德拉克鲁兹因伤没有来，但是多米尼加加勒比旋风的本色并没有改变。随后中国女排和俄罗斯队的交锋估计最为艰难。最后一场中国女排和日本女排的交锋，关乎亚洲是不是有球队第一时间直通里约，甚至谁是最后的世界杯冠军。全队经历了挫折才走到这一步，队员们也达成了共识。队长曾春蕾说，最后一战比赛每场都很关键，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做到立足于发挥自我，尽最大的努力把自己的水平发挥出来，而不用去考虑其他的东西。郎平希望每名球员能够增强在比赛中的阅读能力，做到攻守平衡。至于名古屋决战，郎平说，我们早晚能够获得奥运会出线权。名古屋的3场比赛都很重要，希望全队出色地完成最后3场比赛。 决战名古屋，不管遭遇多大的挑战，郎平和中国女排都将朝着心中的目标前进。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9月4号下午，名古屋综合体育馆，凭借出色的国际大赛阅读能力，主帅郎平带领年轻的中国女排，打出了针对性极强的技战术水平，没给多米尼加队任何喘息之机，完全压制对手，以3-0拿下了女排世界杯名古屋决战的第一场胜利。年轻的中国女排一路走来，遭遇了各种挫折和困难，全队能赢得一场如此酣畅淋漓的胜利，最先值得称赞的就是精神面貌。难怪不少球迷感叹，这才是咱们的中国女排。比赛开始之前，我在名古屋综合体育馆外面见到了不少前来看球的中国球迷。来自大洋彼岸的华人球迷于先生说，我住在美国旧金山，一家三口已经在美国定居快20年了，这次来日本就是为了看中国女排的比赛，因为这是世界杯，因为这是中国女排。郎平带领的中国女排从开场就以高昂的斗志回报了中国球迷，全队精力高度集中，下手果断坚决，姑娘们的呐喊和相互鼓舞贯穿始终，每个人的眼神都充满了坚毅和果敢，打出了必胜的信心。多米尼加女排继承了古巴女排的衣钵，被称作加勒比旋风。2014年世界锦标赛上，他们2度和中国女排鏖战5局，这样一支球队不是谁都能以3-0拿下的。之所以这一次中国女排能够直落3局取胜，归功于主帅郎平极强的针对性部署，而且队员贯彻的坚决彻底。多米尼加女排的杀手锏就是快速平拉开进攻，尤其是2号位和4号位的平网进攻异常迅猛。加勒比旋风一旦疯狂，就连美国、俄罗斯和塞尔维亚等强队也未必能够压制住。于是郎平部署的针对性慢跳拦网战术起到了关键作用。别看拦网得分，中国队只以7-4领先，但是更多的有效拦网为后排防守奠定基础，创造出许多反击的机会。而且前排拦网精准的同时，后排防守到位，组成了高效的拦防体系。郎平赛后说，我们准备充分，拦防环节做得很好。为了彻底掌握主动权，中国队曾春蕾和张常宁等人利用冲击力很强的发球打乱了对手的一传体系，从而为拦网布置赢得机会。同时，中国队二传手沈静思被评为本场比赛最有价值球员。即便沈静思再有不足，再被不少球迷批评，郎平也始终找时机让他恢复自信。本场比赛，他组织稳定出色，坚决贯彻教练意图，打出了自己的进攻体系，尤其是快攻组织摧毁了对手信心。沈静思说，郎指导让我的头脑非常清晰，我是不是最佳不重要，攻守们都能打开是我最开心的。在拦防体系做到位的情况下，没有进攻武器等于白搭，根本无法取胜。 多米尼加队的球星德拉克鲁兹因伤无法参赛，导致多米尼加队的进攻实力减了一半。不过多米尼加队也进行了针对性布置，这就是副攻手袁心玥打不开局面的原因，甚至核武器朱婷也打得不顺。就在这一时刻，六号杨军京杀了出来，他知道针对多米尼加队，中国队必须打出速度这才行，于是那经典的单脚背飞快攻再度上演，有长线、小斜线，还有直线，多米尼加队对这一点没有任何办法。杨军京14分，成为全队得分王，63.2%的进攻效率，全队第一，拦网还有2分进账。这让人想起第一战对塞尔维亚队的那次关键拦网，他也成就了二传手沈静思成为本场最佳。杨军京说，郎指导跟我说，我是老队员，必须要有担当，尤其是在困难时刻要带领全队往前冲，这才是老将出马。不过说杨军京是老将，他肯定不高兴，26岁的年龄也绝对不老啊。说他是老将是因为4年前他就参加了世界杯，目前除了很少出场的魏秋月，杨军京是场上唯一一名拥有世界杯比赛经验的球员。任何国际大赛总有意想不到，比如没有多少人会想到夺冠热门美国女排以0-3输给了俄罗斯女排，导致各队的前景更加扑朔迷离，也让中俄女排的交锋带有了一种非生即死的意味。本届世界杯不同于以往仅看积分，而是先看胜场数再对比积分，胜场数多的球队排名在前。以往世界杯获得前三名的球队第一时间获得来年奥运会的入场券，但是从这次开始改为只有前2名的球队才能直接进军奥运会。这样的改变增加了各队竞争的激烈程度，也激发出更多的变数。如今塞尔维亚队最有希望占据一个进军里约的位置，而形势给了中俄两队同等的机会，胜者不仅有希望拿到奥运会资格，甚至有夺冠的机会，输者不要说夺冠，可能也无法直接进军里约。残酷的现实摆在面前，心无杂念才会超越自我。9月4号比赛结束之后，位列第一的俄罗斯队8胜1负积24分，位列第二的中国队8胜1负积24分，名列第三的塞尔维亚队8胜1负积21分，列第四的美国队7胜2负积22分，位列第五的日本队7胜2负积22分。可见这次世界杯的形势是多么的复杂。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9月5号下午，中国女排和俄罗斯女排一战是决定性的。我认为紧张程度类似于抗美援朝的上甘岭战役。从松本到冈山再到名古屋，一路杀来十分艰难。中国女排不希望最后空手而归，然而俄罗斯队刚以3-0完胜美国队，大有夺冠之势， 而且他们本身就具备很强的实力，还拥有冈察洛娃和科舍列娃两大世界级球星。面对这样强悍的对手，主帅郎平显示出了高超的指挥才华，他用经验丰富的副攻手杨军京和闫妮首发登场，就是要用拦网压制对手的高点强攻。在郎平思路清晰的指挥下，全队坚决果敢，第一局几乎封杀了俄罗斯队所有的进攻点，只是张常宁不稳定的漏洞被对手抓住，中国女排遭遇挑战。不过朱婷还是利用拦网让全队以25-23拿下了第一局。第二局，中国队还是利用拦网挫伤了对手的锐气，以25-15横扫。随后俄罗斯队夺回制空权，扳回一局。全场比赛中国队拦网得分21-16超出，说明封网的战术很准确，而且两个队拦网居然得到这么高的比分，可见网口的竞争多么激烈。在有效拦网的同时，中国队的发球和进攻，尤其是快攻很有威胁，这让中国女排占据上风。不过俄罗斯队不愧是世界劲旅，第四局他们以11-8领先。这时候郎平用副攻手袁心月替换下了体能下降的杨军京，夺回了网口的主动权。袁心月的发球、高点快攻和拦网打乱了对手的部署，中国女排把比分追成17-17。俄罗斯队凭借着拦网以19-17再度领先之后，郎平果断地换上了二传手丁霞，改打接应的刘艳涵，甚至用年轻的自由人王梦洁换下了主力林丽。这是破釜沉舟的选择，大换血的中国女排再度打乱了对手的节奏，最终还是凭借拦网以25-20艰难地拿下了第四局。郎平针对性部署和临场指挥堪称经典，在极度困难之下率领年轻的中国女排以3-1力挫劲旅俄罗斯队。中国队拿下最后一分的瞬间，郎平兴奋地跳了起来，并和助教赖亚文拥抱，姑娘们更是跪在了场地上拥抱在一起，流下了激动的泪水。因为只有击败俄罗斯队，中国女排才能把所有悬念保留到最后一天。队长曾春蕾得到了13分，表现十分出色。他说，我很骄傲能够和队友坚持下来，凝聚力是我们中国女排的传统和精神。当全队处于困难时刻，作为队长，我要把大家团结到一起，这种向心力一直存在。拦网出色的闫妮说，我们贯彻了教练的意图，大家打得很出色，在集体里和可爱的队友一起作战，我感到骄傲和自豪。在对手严密拦防下，朱婷依然得到全场最高的29分，不愧是核武器。他说，不管是首发还是替补，每个人都发挥得很好，我们一直在团结奋战，赢了就是最好的。郎平冷静地说，比赛打得很艰苦，球员表现非常好，我们关键时刻抓住了机会，不过我们不能庆祝的过早，因为还有最后一场和日本女排的比赛。9月5号这一轮战罢，世界杯的排名形势是中国队9胜1负， 积27分，终于跃居第一。塞尔维亚队也是9胜1负，积24分，升至第二。美国队8胜2负，积25分，列第三。俄罗斯队8胜2负，积24分，列第四。日本队7胜3负，积22分，列第五。可见，对于冠军归属和奥运会资格来说，中俄女排这一战的结果，使得形势有了明显的变化。跨越巅峰，就在今夜。9月6号，2015年世界杯女排赛名古屋最后一战，将在中国女排和东道主日本女排之间展开。只要击败日本女排，中国女排不仅将直通2016年里约奥运会，而且将时隔11年重登世界之巅。同时，郎平将作为主帅，第一次带领中国女排夺取世界冠军，缔造不朽历史，实现人生的大满贯。有人认为，已经无缘直通奥运会和争冠的日本女排会放水，但这根本就不是日本女排的文化。日本女排是全日本国民骄傲的资本，他们曾经夺取1964年东京奥运会的冠军和1977年的世界杯冠军，是世界公认的东洋魔女。不过这几年他们的实力有所下降，然而为了迎接自己家门口的2020年奥运会，新一代日本女排正在崛起。日本队是东道主，而且作风顽强，防守出众，快变犀利，绝对不是容易对付的对手。中国女排发球、拦网和进攻是击败日本女排的利器，只要发挥出自己最高的技战术水平，中国女排理应占据上风。曾春蕾说，和日本队的比赛是最后一场比赛，我们会兢兢业业认真准备，冷静下来，踏实的把内容落到实处，一分一分的和对手拼到最后一刻。 以上就是今天体坛传记文学为您带来的中国女排。中日女排大战是整个世界杯的谢幕之战，这场比赛中国女排能否重登世界之巅呢？明天的体坛传记文学将继续为您讲述，也欢迎大家继续选择收听北京体育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告别金元泡沫，重塑中超理想，分段赛会进程，迎来崭新起航。实力新人 来到了这个新的家庭，面对挑战，完成挑战。 精干老将， 为了我们的目标去努力，去争取冠军。 激情主帅， 几年了，我们一直是名列前茅吧，把自己的能力发挥得更好一些，能够再往前走一步。 焕新登场， 今年联赛和去年相比较，应该有三个新的变化。第一个变化，中国足协职业联盟啊。 和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一起关注2021中国足球超级联赛。 The host city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这一刻，中华民族的冬奥梦想照进现实。 这一刻，双奥之城的冰雪之旅开始启程。 2022年冬奥会会徽“冬梦”以汉字“冬”为零。 会和冬残奥会火炬飞扬，正式对外发。 看，冬奥盛会正张开怀抱；听，冬梦的旋律正四海飞扬。 希望能坐着那京张高铁到崇礼去观看冬奥会滑雪比赛。 希望冬奥会之后能走进冰丝带，也感受一下咱们冬奥标准的冰场。 我希望成为一名冬奥志愿者，为咱北京冬奥会贡献一份力量。